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欣赏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为张北海的小说《侠隐》写的序言《梦回北京》。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东山吟》。 王德威1954年生于台湾，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求学，之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任教，主要著作有《现代抒情传统思论》《台湾从文学看历史》《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今天我们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欣赏他为张北海的小说《侠隐》写的序言《梦回北京》。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北京或北平叙事是台湾及海外文学的一个小传统。1970年代，唐鲁孙以一系列追怀古都饮食风情的文字引起广大回响。一时之间，像是号称老盖先的夏元瑜、明报人及小说家陈继莹、学界奇宿梁实秋，以及后来以喜乐化北平见之的喜乐、小民夫妇等，都曾与唐相互唱和，透过他们的文字，旧京的风华仿佛又熠熠生辉起来。这些作者所烘托的北平知情守礼，韵味悠远醇厚，在他们笔下，同仁堂、瑞福祥这些老字号总让客人宾至如归。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小翠花、马连良、金少山，多少角儿名噪一时。城里的节庆喜丧永远有规有矩，从出生的喜三抓周到大去的送殡出秧，都有讲究。尤其饮食，热豆汁、涮羊肉、茯苓饼、豌豆黄、奶酪、灌肠、炒肝，冬天夜半叫卖的冻梨，心里美，求之他处何可复得。当然，遍布城内外的古迹名刹、宫殿园林、千万的胡同人家，还有那一大圈城墙，更是老北京安身立命的所在。这里曾是600年的帝都，一景一物都有它的来头。1949年前后，上百万的军民来到台湾，背井离乡，常怀故园之思。到了70年代，怀乡者的热情也似乎因为时移世往而渐渐由浓转淡。唐鲁孙和他的北平之交却在此时异军突起，就不能不令人另眼看待。离开北平20多年了，这些作家渐渐老去，他们立意要记下所思所怀，自是人情之常。而相对的，他们心中的北平印象非但不曾褪色，反而愈发鲜明活泼起来。梁实秋记得小时候吃春饼的盒子菜，郭立成不忘饽饽铺、油盐店、羊肉床子、猪肉杠，白铁铮遥想当年上元、中秋、重阳、端阳的礼尚往来，齐松、刘四、丁炳虽则是一再回味四大名旦，沿高谈马的台上台下，甚至台湾姑娘林海音在北平移住26年，再也不能忘情当年的城南旧事种种。 要不是这座古城的运界丰厚，地灵人杰，也不可能有如此历久而弥新的魅力。在唐鲁孙、侯荣生等人的北京记事将近30年后，旅美作家张北海出版了长篇小说《侠隐》。这本小说以1936年到1937年的北平为背景，敷衍了一则侠义奇情故事。这个时期的北平局势暗潮汹涌，日本人的势力蠢蠢欲动，抗日的活动疑似展开。与此同时，一场江湖恩怨面临摊牌阶段，古城里各路人马斗智斗狠，危机一触即发。当卢沟桥中日两军开火，一切都卷入战争的洪流中。张北海写的虽是个侠义故事，他最不能忘情的却是故事发生的场景——北平。在他的笔下，七七事变前夕的古都有着山雨欲来前的宁静，庙会市集的人群熙来攘往，街头城下的光景一如往日，胡同深处四合院里寻常百姓的生活还是悠哉悠哉地过着。但立足多少年后的张北海明白，他是在跨越时空的魁伟，观看北京当年的回光返照。贯穿侠隐的抒情风格恰与故事所要铺陈的电光石火形成强烈对比。张北海生于1936年，恰是侠隐故事发生的那年。1949年他随家人离开大陆，在台湾完成中学与大学教育，之后赴美留学就业，定居已弃于今。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他的北平经验仅止于少年时期，但这座城市已经让他难以忘怀。多年以来，张北海以有关纽约生活的散文享誉海外，然而他执笔创作首部长篇小说时，这位老纽约却必须回到老北平。张北海的创作时间与位置使我们想到了如下问题：比起在台湾曾风靡一时的唐鲁孙、夏元玉甚至侯荣生等这些老北京，张北海可说是其生也晚。他其实错过了前辈作家笔下北平的好时光。到了90年代末期，这些作家或已过世，或已停笔。而在台湾一片本土化的呼声中，故都种种更不折不扣地成为明日黄花。不仅如此，大陆文学自新时期已降，老中青京派作家又卷土重来，汪曾祺、邓友梅、陈建功、刘心武等雕琢京味语言，描写京城人事，一时打动不少旧与新知。比较起来，张北海少小离家，哪里有本地作家那样多的县城生活资料供他挥洒？别的不说，他的叙事语言就未必带着京味写作的正字标记。我却认为侠隐是近年有关北京叙事的特例。世纪末的北京又经历了一轮新的大建设，在一片拆迁更新的攻势中，谪居海外的作家却怀着无比的决心要重建京城的原貌。张北海所依赖的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而是文字的再现力量。除了怀旧，他更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是在这里回忆与虚构相互借镜，印象与想象合而为一。 当年来台的前辈作家怀念往事无常，于是有了惊梦之叹，张北海则反其道而行，正准备要悠然入梦。北京的繁华他原来就已错过，既然如此，他反而得以大肆发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奥妙。张北海将侠隐故事的发生点设定在他出生的那年，恰是民国北平繁华的顶点，将故事的主人公塑造成为由美国回到北京的青年侠士，种种巧合不言可喻。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张的主角回到北京，由秋初到盛夏，度过四时节令，便利衣食住行的细节。为了营造叙事的写实气氛，张显然参照了大量资料，自地图至小报画报，掌故方志巨细无遗。他的角色特别能逛街走路，他们穿街入巷，干面胡同、烟袋胡同、前拐胡同、西总部胡同、月牙胡同、王驸马胡同、东单、西四、王府井、哈德门、厂店、前门，所到之处旧京风味无不排闼而来。张北海或他的角色几乎像是对照着唐鲁孙等人的文字走进了他的前世，他的梦中北平。侠隐所渲染的并不仅止于大量北平的生活特征、景观符号， 在这些写实印记之上，我们不曾忘记小说本身极度不写实的色彩。这是一个有关侠客复仇的故事，有师门血案、万里寻凶，更有侠情义胆、快意恩仇。种种旧派江湖小说的人物与行动被穿插在北平日常生活的描写里，由此所造成的叙事风格的反差引人侧目。时序已经到了民国25年，就算北平饶有旧日遗风，江湖会党的那一套恐怕也已经过时。更不可思议的是，美国医生记者、日本特务、石魔男女也都涉入复仇的恩怨中。张北海如此怀念书写北京的方式，使者或要不以为然。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他的故都春梦？初虚入实，他的北京不乏人情世故之美，也无从避免已经和将要发生的忧患。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北京仍然拥有自己的传奇，这是历史神秘的一刻。最家常的和最不寻常的场合交相为用，日本人的天罗地网挡不住神出鬼没的燕子李三儿，冬夜的胡同再怎么弯曲寒冷，回到旧京的游子还是能找到心上人的门。在世纪末的纽约，张北海如是地写着北平，他写的当然是一个有关巨大时差的故事。与他的前辈不同，他不再苦苦追忆那失去的盛年，反而能仔细咀嚼北平遗古遗今的都会魅力，一种最特殊的现代性，一切可信的和不可信的，记得的和不记得的，恍然都暂时抹去了时间的向度，全重说故事者的材料。唯其如此，他下笔反而有了一种意外的从容。在记忆的尽头，想象豁然开朗，我们可以这么说吧。有多少夜阑人静的时候，张北海就是他笔下的那个年轻侠士，一身轻功飞檐走壁，从一个胡同溜向另一个胡同，从一堵墙头窜上另一堵墙头。他引入古城的黑暗寂静里，寻寻觅觅，这仿佛是梦游者的旅行。他找到的是有关自己前世今生的印记，梦同北京的线索。 好了，王德威为张北海的小说《侠隐》写的序言《梦回北京》我们欣赏完了。王德威从京味小说、京味文化的角度为《侠隐》找了一个定位，也为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提供了一把入门的钥匙。这部小说是很好读的作品，明天我们就欣赏它的第一部分。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东山吟》。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江宁。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东山吟》。斜寄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寄今朝如花月，他寄古坟荒草寒。白鸡梦后300岁，洒酒教君同所欢。寒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旗关。彼意一时，此意一时，浩浩洪流之勇何必齐。李白一生仰慕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所谓名士，其中最受他追捧的当属南朝时的诗人谢朓与东晋时期的宰相谢安。他曾多次游访与这二人相关的名胜古迹，并且写下过大量与之相关的名篇佳作。 本诗便是李白在游访浙江东山之后创作而成。诗中写道：我带着美丽的歌妓来到东山，悲伤的在这里凭吊谢安。我带来的歌妓如同鲜花明月一般美丽，而谢安当年宠爱的美妓早已化作荒草覆盖的古坟。此时距离谢安梦见白姬已经过去了300年，我在他的墓前撒下美酒与他欢乐共饮，喝到酒酣耳热时，我再为他献上一段自编自演的舞蹈。秋风萧瑟，将我紫色的帽子吹落，他当年曾经风光一时，我如今也是一时风光。时光的洪流滚滚向前，所有的风光终将逝去，又有什么好惋惜与奇怪的呢？李白诗中提到的东山，位于今天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是一座与东晋时候的谢安有着不解缘分的小山丘。史书记载，谢安出身名门世家，在青年时期，东晋朝廷多次征召他入朝为官，都被他断然拒绝。到最后，为了躲避朝廷的征募，谢安选择隐居到东山一带，与当时的名士王羲之、许询和知道林等人交往，一起纵情山水，吟诗作文。直到中年以后，谢氏家族在朝廷中的势力逐渐衰微，为了重振家风，谢安才选择重新出山为官，并为后世留下了著名的成语“东山再起”。从绍兴市上虞区向南，沿着曹娥江上溯13公里左右，就能够抵达东山。东山矗立在曹娥江东岸，山高不过100余米，徒步10余分钟即可登顶。此地与谢安有关的人文景观众多，在东山临江一侧，有一块形如手指的巨石横在江中，指向西岸，当地人称其为东山指石，是此地著名的景观。在巨石之下，有传说当年谢安垂钓的钓鱼台，山中还有一座谢安墓，恰好与李白诗中描绘的景致相对应。当然，后世也有学者认为，谢安的墓地在浙江省湖州市的长兴县，上虞的谢安墓是衣冠冢，或者只是一座假坟，孰是孰非，只能留给游人自己评判了。在东山山巅，还坐落着上虞当地极负盛名的国庆寺。相传寺庙创建于东晋时期，原本是一处小庙宇，在谢安东山再起之后，他将自己的宅院捐给寺庙，国庆寺规模由此扩大，香火日渐兴盛。遗憾的是，在之后历代的战乱中，寺庙屡次被毁，前几年政府出资对此地进行了重建，逐渐恢复了寺院往昔兴盛的模样。表面上看，本诗是一首凭吊谢安往日繁华的诗篇，诗中不乏追思与祭奠的语句。实际上，李白在诗中以谢安自比，并由此引发出一种强烈的悲凉之感，借以抒发了自己对时光流逝与物是人非的感慨。携寄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寄今朝如花月，他寄古坟荒草寒。白姬梦后300岁，洒酒教君同所欢。寒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自奇观。彼一时，此亦一时，浩浩洪流之勇，